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陈忠和自述：为了迎战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们开始了打造队伍的艰苦历程。我对记者说，2003年世界杯上夺冠以后，势必增大我们征战雅典奥运会的难度，没有致命武器是不行的。当然，这话只能是点到为止。我所说的这种所谓的致命武器，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理想化。坦诚相告，我没有什么武力秘籍可以在比赛中达到出神入化、天下无敌。武林小说中所写的东西与排坛无缘，我们只有老老实实的训练。除了强化队伍的思想作风以外，我想要强化的是技术质量指标，是发球、拦网、强攻、一传、防守和身体素质。毫无疑问，我们同对手的主要差距，或者说和世界最高水平相比，就是这几方面的竞争，特别是发球、拦网、强攻。发球质量高，表现在稳定和减少失误的前提下，追求威胁性、攻击性、破坏性。拼发球是一种得分的战术手段，但是没有技术系数保证，这种战术可能导致自杀和蛮拼。我们只有在现有的跳发球技术上再下苦功，要求每个队员的发球技术要有针对性的提升，能争取破坏对方一传，或者至少让对手接得不踏实，讲究发球的进攻性和稳定性，这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我们都准备在训练当中加以解决。强攻是亚洲球队比较弱的项目，这主要是身体差距引起的。亚洲队员在身高上是无法与欧美球队相抗衡的，那么只能在技术上胜过对方。中国队不具备欧美队高大主攻手的那种摧毁能力，只能用技术弥补身高的不足，这才能够取胜欧美强队。目前中国排坛不能等郎平式的任务出现，因为现在没有郎平式的任务。因此，我们要打造出世界上技术最全面的主攻手，用技巧性的进攻击败强大而凶悍的对手。实际上，身高一般的主攻手过去也不乏佼佼者，如古巴队的路易斯。他身材并不算高，但凭其惊人的弹跳能力和技术，同样成为世界三大扣手之一。强攻的质量体现，高度和力量是基础，技巧和速度是关键。主攻手扣球没有一定的棒头和分量，就失去了威胁性。但是技巧上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比如说线路变化、落点变化、打手出界、搓球、吊球等等，要让对手 摸不着头绪。只有强攻水平提高了，加上我们的快速战术配合体系，整体威力就会提升一个档次。拦网方面，我们的身高和弹跳力不如欧美球队，我们要在拦网上不吃亏，就要求拦网人单人作战时要掌握好节奏，找准起跳时间和攻击方向。双人或三人拦网时，要增快移动速度，提高拦网手型，强化集体配合，打造真正的网上长城。这是抑制对手进攻最有效的手段。接发球技术，也就是一传水平，这是防守的开始，也是组织进攻的开始。一传是中国女排能否打出快速多变战术的生命线，一传的到位率是我们队伍的命门，是组织快攻战术的保证。这条生命线应该是我们亚洲队伍的强项，它不受身高影响，全凭队员的判断、心态和手臂感觉，是看起来容易练起来难的细功夫，就是要练到功到自然成的地步，否则我们的优势就无法体现。后排防守是防反的基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除了自由人的作用以外，要求每个轮次的防守队员在移动、判断、卡位、缓冲、接应、串联、手上功夫都有新突破，做到要球不要命，关键时候能够起死回生。有人说我们队伍没有特点，其实全面就是特点。中国女排仍将坚持全面、准确、快速、多变、灵活应用、以多打少的指导思想。我们综合过去三年世界大赛当中自己和主要对手的技术统计，明确提出了各项技术指标。比如对发球的要求是得分至少占 6%， 破功至少占 5%， 失误不超过 10%。 中国女排将奥运备战分周期、分阶段，每个周期各有重点，包括身体训练、小集体配合和整体配合，重点解决每个人的技术薄弱环节。从5月26日开始，中国女排开始进入第三个周期，参加四国赛、瑞士精英赛。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从2004年1月起算，除去转战比赛，真正可以用来训练备战的时间只有140天，每一天都非常宝贵，也非常艰苦。中国女排在郴州集训的最后一周，我采取让中国女排与男子队比赛对抗的办法，来检验全队在郴州集训的成果。这种树立强大对立面的办法，也是袁伟民当年训练的法宝。这是一种落差极大的以男代役式的训练，以男子的身高和技术参与女子的网高比赛。这时的男方是绝对强大的，占有网上优势，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强于任何世界女排。但是失误及丢分的赛制，女方也有自己的一定空间，那就是充分发挥以我为主、以配合为主的集体力量，放手一搏。我们以前也搞过这种训练，中国女排曾以3-2险胜广州男排，达到了极好的练兵目的。但是这次加大了力度，他们遇到的男陪练队是最多的一次，必须连续作战异地比赛。3月1日下午，我们率领中国女排抵达广东三水，拉开了中国女排打男排的奥运热身赛的序幕。打男排旨在锻炼队伍，即使输球也在情理当中。男排队员的进攻拦网能力非常强， 而中国女排奥运的主要对手也是网上实力相对突出的欧美球队。因而，我们这次广东之行的目的是锻炼队伍，通过这次对抗提高自己，检验郴州封闭集训的成果，而并非要获得什么好成绩。据中国排协事先打探到的情报，雅典奥运村和排球比赛馆之间有差不多一小时车程，所以比赛前我让队员们先坐车去兜一个小时的风，再到赛场为适应奥运会赛程做准备。3月8日，我特意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全队开进福建漳州，开始第二阶段的封闭式集训。教练组将针对对抗赛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加以解决。最好的训练就是训练一段之后出场比赛，比赛之后再训练。面对雅典奥运会，我深深知道我们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必须想尽办法，穷尽手段，用尽心思来备战。我在这140天要做的就是提高全队自信心，提高整体技战术水平，提高个人的身体素质，提高队伍凝聚力。关于雅典奥运会冠军，我认为不必过分的去想它，想是没有用的，只有做好每一天的工作，用平常心去面对挑战。只要真的努力了，就没有人能够轻易的击败我们。得冠军难，保冠军更难。正因为难，我觉得我所做的工作更有挑战性，也更刺激。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2004年1月28日，大年初七，陈中和教练率中国女排赶到湖南郴州开始集训。这次中国女排集训大名单在中国排协官方网站上公布，新一届中国女排的18人集训大名单如下：北京队冯坤，天津队李珊、张娜、张平，辽宁队杨浩、刘亚楠、张月红、楚金玲、王一梅，浙江队周苏红，福建队李燕，河南队杨爽、王婷，四川队陈静、赵静，八一队赵蕊蕊、宋妮娜、王丽娜。三名新人入选引人关注，他们都是首次入选国家集训队。来自辽宁的主攻手王一梅今年15岁，身高1米90，是国青队的主力队员。王一梅的入选是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储备力量。另两名新人是在今年联赛中表现不俗的河南女排队员，他们是今年20岁、身高1米88的接应二传手王婷，今年19岁、身高1米85的主攻手杨爽。三名二进攻和三进攻的队员同样引人注目，他们是辽宁队的楚金玲、四川队的赵静和福建队的老将李燕。赵静身高1米91，这个高度在国内主攻手中属于佼佼者。陈中和表示，新鲜血液的补充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女排的活力，同时有利于促进队内的良性竞争。陈中和认为，现在的中国女排要从零开始，要不断创新，创新始终是女排追求的目标。国际排坛不断变化，要跟上形势的发展。2003年重夺阔别17年之久的世界冠军，使得中国女排在雅典奥运会的征战上压力增大，因为各队都把中国队当作世界冠军来打，而我们 并没有击败任何对手的绝对实力。可以说，雅典奥运无弱队，中国女排想实现目标，只有一条路，想方设法提升自己，演练击败其他世界强队的绝招。俄罗斯队、美国队和现在的巴西队实力差不多，中国队和他们比赛各有胜负，只能说只有50%的取胜可能。德国队出现对于中国队来讲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德国队由一名韩国籍教练执教，他们在2002年世锦赛上就有出色发挥，他们强攻能力很强，作风顽强，而且融进了一些亚洲特点，是一支很难对付的球队。波兰队2003年度一直很旺，从来就没有输给过俄罗斯队，他们技术非常全面，进攻实力很强，因此中国队只有迎难而上，以擒捕捉，才能重新崛起。这里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更加扎实地搞好赛前训练。40天的郴州集训，队员们练得万般辛苦，身体素质突出了，各个位置人员配置磨合更严密了，在弹跳高度、弹跳速度和扣球威胁等6个方面都有新的长进。可以说，中国女排在进攻、防守、拦网、一传、发球等技术环节上都能够稳定发挥，中国队实力有了明显提升。2004年3月8日，中国女排从广东开赴漳州，下午3时下车，全队放下行李，直接就进了训练场。陈忠和一身白色运动服，双手插在胸前，队员们开始先做热身训练，分双边对阵打橄榄球。这是一种游戏性的项目，可以调动兴奋点，练灵活性。人们看到赵蕊蕊一路坚持飞奔的高挑身影，杨浩低头抱球猛冲猛打的雄姿，也瞧见王丽娜跑动时头上马尾巴晃动的样子，还有刘亚楠灵活躲闪的劲头，周苏红进退自如的步伐，冯坤眼观六路的神态。姑娘们进入最佳状态时脸红扑扑的，一个好球笑声不断，前呼后应的气氛和全然无我的境界令旁观者豪气顿生。有过一次成功夺冠的经历很重要，中国女排上下在经验上和心理方面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可以看出陈忠和的训练是十分老道的，他的热身运动一反常态，多以踢足球、打橄榄球开场。专家认为，欲游戏之中热身，既可以培养斗志，又能充分地活动开，避免正客受伤。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巩固、提高、升华，这是进军雅典奥运的技术基础。上正课时，陈忠和收起微笑，他严肃地走到场地中，讲明要求以后，让队员们分组防守。满场是滚动的排球，四处是呐喊声。短打扮的陈忠和一身大汗站在网前，他正把球不断地向队员们扣去。冯坤、赵蕊蕊、杨浩、刘亚楠、周苏红、王丽娜、张娜等人分组迎球而上，他们仿佛有一种心灵感应，一切尽在不言中。凶狠的球，势大力沉，又重又急，一个接一个砸在姑娘们的肩上、头上、臂上，甚至是脸上。将士们魂系一处，心融一起，人人汗湿三重。陈忠和挥臂不止，队员们顽强地左滚右翻，前扑后跃。这是一首拼搏奋斗歌，这是一组挑战人生的诗篇。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陈忠和很早就说过，得冯坤者得天下，他确实没有看走眼，而且在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时，冯坤的作用也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陈忠和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